各位救恩堂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首先要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嘉义，跟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特别也要谢谢，我的老师，白佩德牧师。跟贵教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信息。嘉义对我来讲其实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我有两个舅舅就住在嘉义，一个住在垂杨路，一个住在林森东路。所以来到嘉义会格外的有亲切感。本来我接受到白佩德牧师的邀请，我在想在这里讲到是不是应该用台语但是我的台语算是流利，但是如果用台语讲到的话，恐怕就是一件比较难的差事。所以感谢主，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仍然用国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我想要透过听吧神的道已来到人间这样的一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1-23节，也就是撒种的比喻。到底我们从这一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和造就呢？我想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日子，让我们在过去的每一天的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不同的带领，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你带领我们，为我们所赐的各样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到你丰盛的慈爱以及奇妙的带领。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一段听到的当中，求你让我们再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着激励，可以得着安慰。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透过这样的一段信息，使讲的听的都一同得到造就。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这段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那好不好，我们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当时候的一个情景。这里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那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当耶稣开始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许多人的病，从许多人身上赶出许多的鬼，他也使许多的瞎眼的可以看见，使许多瘸腿的可以行走，使许多大麻风的他们能够得洁净。特别是每一次当耶稣在行使这些医病赶鬼的事情之后，他总是嘱咐人不要把这样的事情传扬出去。但是对于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从耶稣身上得到帮助的人，他们其实是很难不把这样的事情给传扬出去的。所以耶稣的名声早就已经遍满了各地，于是每一天都有许多的人要跟从耶稣。就像这样的一个情景，当耶稣来到这个海边，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这当中，为的是要听他说说话。当人满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办法，耶稣大概举目没有办法看到太多的人，但是实在有太多的人， 于是他只好上船，稍微到离岸稍远的地方，让他的目光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也都能够看到他。那这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哪些人呢？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当然这里面一定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另外就是有一些是真心的追求真理愿意跟从他的人。另外呢，有一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些的人是看热闹的，也就是这些的人大部分是为了要看耶稣行神迹而来的。当这些神迹没有了，当这个热闹不在的时候，这些人慢慢的就会散去了。另外还有哪些人呢？另外还有就是专挑耶稣毛病，等着找耶稣的把柄要控告耶稣的，特别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许许多多的人大概就包括这些人。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比喻。第三节那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地里了，荆棘长出来，于是就把这个种子所发的芽给挤住了。另外呢，就是有落在土壤肥沃的所谓的好土里面的，这个种子就能够发芽，就能够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想我们如果读过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一个比喻。就是谈到有一个农作物，或者说有一个种子，在不同的生长环境当中，不同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个比喻的内容之后，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那么这个比喻跟耶稣所要说的天国的道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而耶稣又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从第10节那里我们看到门徒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共同有的疑问。感谢主，耶稣对这样的一个比喻他做出了一些的解释，他向我们说明这个比喻，他说的这个比喻到底跟他所要传扬的天国的道理有什么样的关系。倘若他没有做这样的解释，我们大概也只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农作物发展的一个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的一些的生长的情况，但是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了解它跟天国的道理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请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18节到23节。19节那里说到，这个比喻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地上面的呢，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段经文分别在马可福音的4章以及路加福音的8章也同时出现，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一个比喻。那如果我们根据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跟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所撒的种子就是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稍微来看一下这四种不同的反应的情况。第一种，十九节那里说撒在路旁的呢，表示当上帝的道被一个人所听到了，但是这个道并没有进入他的心里面，这个道还来不及让他思想，这个道就被魔鬼撒旦给夺了去。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人在还来不及思想上帝的道的时候，这个道就被魔鬼撒旦从人的心里夺了去。这是一个情形。第二个状况呢？第二个情形就是人听到了上帝的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等到为了这个道遭受了患难，或者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那这个是在说，这样的人呢，他是听了上帝的道，但是他似乎只把这个上帝的道当成是一般的哲理，一般的容易让人接受的哲理，但是可能他并没有经历到真正的重生，他并没有真正的从这个道体认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因此他可能也来到了教会，他可能也参与了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聚会，但是这个道并没有在他心中建立根基。那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所建立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他并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他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当也许从家里面来的逼迫，或者是从这个世上遇到了一些需要为这个道付代价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道，他就离开了上帝。这是另外一个情况。那第三个情况呢？第三个情况是说，这个人他听了道，他也领受了，他也接受了主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劳苦愁烦，有太多的思虑，也有太多环境上面的诱惑，使他在整个信仰的成长当中遇到了一些的困难。所以是这一些的劳苦愁烦，是这一些的各样的迷惑，让这一个道没有办法在他的心中继续的滋长，所以慢慢的他也离开了这个道，他也离开了这个信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情形。那第四个情形呢，就是当一个人他真正领受了神的道，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能够继续的在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当中，继续的透过上帝的道，使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茁壮，而这个成长茁壮可能发生的就是他能够结果子有100倍，有30倍，有60倍。那原来 耶稣借的这个比喻是要说明，当上帝的道进入人的心中之后，所产生的四种不同的反应和结果。那虽然在这个比喻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也稍微分析了一下四种不同的状况，然而实际上它只有两种对比。当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它的对比。那这四种生命的情况其实只有两种对比，就是一个是生命没有成长的，一个是生命有成长的，一个是结果的，一个是没有结果的，只有这两种区别。那从这个比喻的说明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底结果容易还是不容易。我想是不容易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到底人接受神的道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想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这两种情况会令我们感到惊讶，真正应该令我们感到惊讶的不是怎么有人不结果，怎么有人不听到，真正要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怎么会有人接受道呢？怎么会有人能够结果子呢？而且还能够结30倍、60倍、100倍。然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够成长，我们实在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若非出自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道是不容易被接受，人也不容易接受上帝的道。所以看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感谢主，因为我们就是那一群结果子的子民，我们就是那一群真正追求真理、欢喜接受主道并且忍耐着结实的那一群。从哪里可以证明呢？从今天我能够在这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上帝的道，从今天各位能够坐在这里聆听上帝的道，就可以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否则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某一个地方郊游、烤肉、唱歌、跳舞去了，我们也可能是还在家里面睡觉补眠的一群。感谢上帝的恩典。好，那看完了这个比喻跟这个比喻的说明解释之后，我想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第10节到第17节的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就是第10节那里，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门徒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对众人传道呢？那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是我们要理解整个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整章其实都是耶稣借着比喻在传扬天国的道理。那么我们如果要了解这当中7、8个关于天国的比喻，10到17节就是我们了解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看第10节到15节。当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主，你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十三节那里提到说，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里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之所以用比喻来对众人传讲天国的信息，是因为这些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怎么会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呢？若有不明白的，可以问嘛，是吗？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这当中有一些人其实是看到当作没有看到，听见当作没有听见，也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对上帝的道是充耳不闻，是视而不见。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对众人传讲？一方面，耶稣乃是要借着这个撒种的比喻来反映当神的道在不同的人的心中所呈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是不是这样子的。特别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耶稣之所以用比喻来对大家讲，是因为当中有人对神的道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一方面，耶稣是要表达天国的道理只赐给那些真正愿意渴慕真道、寻求真理的人。一个对真道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中无神的人，是不能够借着这样的道得救的。对神的声音采取不回应的态度，是当时候时代的一个特点。我想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相仿。过了二十个世纪，人对上帝的道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从许多传福音的行动当中的结果，不管是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做过个人布道的，或者是我们在某个城市里面举办的布道会，我们发现结果都是这样子的。即使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举手决志，或者是到台前去一起祷告，但是我们后来都发现这些人后来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相当了解耶稣所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特别是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百般的敌对，我们更可以了解。其实我们看到从十二章当中一开始安息日的问题，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质疑，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可以在主日当中掐麦穗吃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并不认为在安息日当中不可以掐麦穗。另外就是有人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题目找到控告耶稣的把柄，说他问耶稣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 因为当中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倘若今天你们有一只羊掉在坑里面，你们岂不把这只羊救上来吗？同样的，安息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虽然安息日有许多不能做的事情，为的是要专心的敬拜上帝，但是在安息日当中能够行拯救生命的事情，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连续的这些事情让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只产生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决定要去商议怎么样除掉耶稣，怎么样除灭耶稣。接下来他们又因为耶稣赶鬼的事情有一番的争论。所以从这整个十一章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些人对上帝的道，特别对耶稣从传道以来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耶稣所传讲的这些道理，他们真的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真的是听到当作没听见，看到当作没看见。因此耶稣之所以决定用比喻的方式来传讲天国的道理，是因为世人和敌对者对福音的态度和反应所做出的一个回应。目的呢，就是要使有的更有，使无的更无。也就是十二节那里，十三章十二节那里提到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比喻来了解呢？我们在座的人都求学时代都背过单字，都背过单字。你发现那个单字，如果你越去背它呢，单字就越来累积越多。你一天背五个，慢慢的，这个单字就累积起来了。于是你的英文能力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但是如果你一天不去背它，今天你就忘了五个，再过一天你就忘记十个。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背单词的时候呢，当你越背，你智慧的增长就越多。这个叫有的还要不断的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原来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如果你不再继续的背单词，你原本所会的这些单字呢，慢慢的也会忘记了。所以你越不背它，最后就越来越没有单字。这个叫做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兄弟，我现在是在新竹的中华信义神学院念书，现在是道硕一年级要升二年级的学生。虽然过去有牧会的经验，但是其实我已经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在讲台上讲道。那其实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特别能够感受到十二节这里所说的。我昨天才跟白牧师跟师母分享，我说其实讲道的操练也是要不断的进行的，否则的话真的是有的还要不断的加给他，因为你越讲就越进步，越讲就越能够抓住上帝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心意。但是如果你越不讲呢，就越退步，就越不会讲。所以我现在一面在这边讲，一面其实还是很紧张的。那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真道已经来到这个人间，而这个真道，这个耶稣所带来的新的价值体系 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所没有办法比拟，也是不能出其右的。而我们是被上帝拣选，能够明白真道的一群。我们不必去思想，到底我现在的生命情况是在这四种情况的哪一种？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已经提到了，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坐在这里，一同敬拜，一同聆听上帝的道，我们就是这一群落在豪土里面的上帝的子民。我们要能够从这里得到安慰。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天国的奥秘。我们是一群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被上帝得着的一群。这个天国的奥秘是上帝要透过他的儿子施行拯救，借以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带来这一个新的价值的体系。换句话说，耶稣把一个新的时代，把一个新的社会已经悄然的带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了。这个新的价值体系将永远引领风骚，也永远不会衰残。那其实上帝已经邀请我们一起借着聆听他的道，来拥有一个更丰盛的、更平安的人生，好不好？请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要一同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找着之后，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来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玉，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OK， 我们就读到这边。那这是本周主日经题相关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两个字词。这里特别强调的一个字词就是就近，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你们当就近我来。另外一个就是留意听，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第三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救，就必得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道已经来到人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上帝的道已经来到人间，上帝邀请我们 透过聆听他的道，使我们能够得饱足，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过去有人盼望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成为拯救中国的一个价值体系，最后这些人都失望。过去也有人盼望三民主义能够统一中国，看来这个也是一个过去，也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一个价值体系。八年前有人盼望扁政府能够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新的台湾，每一个人都期许成为一个新台湾人，但是八年之后许多人也失望了。如今许许多多人寄望马政府能够为台湾重新带来另外一片的荣景，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这些世界上的价值体系都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一个更丰盛、更平安、更满足、更喜乐的人生。唯有上帝的道，唯有上帝的道，唯有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上帝原本造人所盼望人活出来的一个价值体系，才能够成为使人平安、喜乐、丰盛的一个人生。所以唯有上帝永恒不变的真道，并且他充满公义、信实、怜悯的爱语，才是我们人生的归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要很感谢上帝，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群能够结实百倍的一群的子民，我们是那一群虽然在干渴当中，但是上帝透过他的独生爱子，透过他的道，已经使我们开始得饱足的一群人。我们要继续的透过上帝的道来丰富我们的人生，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借着聆听上帝的道来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们要继续透过上帝的道使我们得着更丰盛、更喜乐的人生。听吧，神的道已经来到人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过去我们也是一个颠沛流离、流离失所的一个灵魂，谢谢你没有撇弃我们，谢谢你没有看我们的卑微，你仍然乐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用你宝贵的真道来滋润、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你继续用你爱子耶稣基督所带来到这个世间的道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都从你这个道得着生命的滋润，我们都从你这个道得着的丰盛、平安、喜乐的人生。主，我们还要继续的跟随你，我们还要继续的聆听你的道，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继续用你的道喂养我们，好让这个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萌芽的一个 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茁壮，并且能够结实百倍，能够成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因此能够认识主的一个福音的媒介。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赐下这么美好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